铅笔的人儿啊。 无论是什么年纪什么地方，音乐对于人们来说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尤其是喜闻乐见的流行歌，对于太多人来讲算是成长的印记或者是历史的记录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滚石唱片最忠心最钟情最专一的歌手周华健，一首相当经典的歌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。 灯熄灭了，原来是寂寞的夜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，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，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却为何没有再见面，却只和陌生人擦肩。

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永远无可替代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 大牌主打歌，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今天我们一个小时要跟你分享到这个主题叫做想念。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觉得庾澄庆是音乐顽童，他的音乐会比较古灵精怪一点。实际上呢，作为好男人的他，深情起来也是相当动人。比如说接下来这首《想念你》，跟之前的《海啸》还有《春泥》一样，都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抒情的作品。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，心中又在浮现，是你，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，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无法再等待你入梦，在每个想念把你的心哦想念你。谁又在叹息？是我，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，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。 对社会舆论来说，一般会比较的同情单身妈妈。实际上我觉得做一个单身父亲可能是更加困难的事情。比如说庾澄庆在离婚之后要独自一个人抚养儿子成长，对于作为艺人比较忙碌的他来说，应该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跟你听到的是那英。对于那英最初的印象是她当年很喜欢在晚会上唱那首山不转水转，那个时候的那英还不是现在天后的样子，有一点胖胖的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为你朝思暮想》。 生活过了那么

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大牌主打歌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张震岳。如果你也曾经关注过09年的乐坛不可以被忽视的组合纵贯线的话，你应该会明白张震岳在乐坛的力量和地位。因为在纵贯线当中，其他的三位，一位呢是台湾的摇滚教父罗大佑，另外一位呢是情歌圣手李宗盛，还有一位呢是平民歌王周华健，而另外一位竟然是张震岳。这个既是意料之外，又是情理之中，因为他的乐式情歌在新一代年轻人心目当中拥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。 我会想念你，我不会忘记，永远想念你，直到再相遇。 张震岳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歌手，每次看到他出现都是戴着鸭舌帽，一个大大的太阳眼镜，不多说话，总是沉默的在弹琴，唱歌的时候甚至连谢谢都很少说，私下里也过得绝对不像是一个明星的样子。他去海边把自己晒得黝黑，然后又去世界各地旅行，喜欢冲浪，喜欢刺激的运动项目，也鲜少见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绯闻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这一位仍然是低调的歌手，他是孙燕姿。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，什么事都可以讲，我的爱情比你早，却一直放在心上。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多说话，经过了相遇和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。那是多久后的事了？有一天你突然问我，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。我也很想他，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。 见过孙燕姿本人的人都认为孙燕姿也着实不像是一个明星，或者是应该生活在娱乐圈当中的艺人。也许最开始她进入歌坛只是因为单纯的喜欢唱歌吧。我还记得孙燕姿说，她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有一个大大的院子，和自己相爱的人能够简单的生活在一起。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跟你听到非常纯净的无印良品。 没有人知

这个城市那么丑，不能赶走我寂寥，冷冷的被窝睡不好，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，裹着你的黑外套，渴望着你的拥抱，任你的气味把我绕，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，你可知道。 我们常常会怀念90年代的那个华语流行歌坛，无论是内地的歌手、香港的歌手以及台湾的歌手，或者是来自于马来西亚、新加坡之类的歌手，他们都拥有着足够的实力，当时的创作也都是非常有诚意的。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唱将柯以敏，以及接下来的同样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。 总是那么悄悄地，不甘是你压抑，让你发觉自己是幻影。每一次我唤你，总是那么细细地，不让寂寞听到，嘲笑我用温柔的声音。 每一次我离去，总是那么轻轻地， 不敢将你惊醒，让你发觉心在我梦里。 每一次我等你，总是那么静静地， 不让光阴知道，安慰我用无言的虚心。 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，砌成一栋孤单的房子，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，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。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，从你回眸而去那一天开始，我的日记写成诗，诗的背后寻到你名字。想着你的感觉，吹不走你的柔。 想你的日子，提着你冻不淡的房子，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，翻着手里寻着你名字，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，从你回眸而去那一天开始，我的日记写成诗，诗的背后寻到你名字，想着你的感觉，永远的缠绵，流逝我的岁月，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，想着你的感觉，有如梦的坚决，吹乱我的日夜，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，想着你的 歌手的状态也跟年纪有关。我们刚来听到这首歌其实是巫启贤非常鼎盛时期的作品，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高音当中的那种力度。我想换作现在巫启贤再唱这首歌，也许唱不出来当年的感觉了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，同样是想念，这个想念那么的撕心裂肺，那么的让人刻骨铭心。这是张雨生的作品，不过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，是来自于台湾的无比美丽的好声音，高亢的张清芳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，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